北京时间2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忠诚、勇敢、逆转、胜利。 我的天哪，赢了！ 6月14号到7月15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 没事，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那天我爬出窗口，站在17层高的窗口看黄昏的落日。我一定不是这个城市里唯一的怪人，一定有一个人和我一样，空虚着对着夜空唱歌到天明。也许我永远也遇不到他，但我熟悉他的心情，但愿遇到你。10点大陆机，每晚与你准时听见。夜晚的心情，夜晚的歌， 夜晚的歌， 夜晚的 夜晚的你们， 夜晚的我。10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来找我，等你来找我，等你来找我。 我是五洲头， 想问天你在哪里？ 晚上10点，把灯光调暗一点。 我想问问我自己， 欢迎收听10点大陆机。 离开时我聪明，结束我聪明，聪明的几乎的毁掉了我自己。 熟悉的音乐，欢迎你又来到了10点大陆机。他就像一个依赖的朋友，如果你真的把他当朋友，那作为这个10点大陆机节目的主持人周准来说，是一件很开心和幸福的事情。22点03分的时候，你的心情会是忐忑的还是平静的呢？忙碌的我们每天都在不停地走路，遇到陌生的人，说些戴着面具的话，难得走心的时候也交给了家人和珍贵的朋友，还有唯一的爱人。我特别喜欢刚刚那几个排列，家人、朋友和爱人，爱人是唯一的，家人是难得的、亲密的，朋友是非常非常要好的、真挚的。就这三个关键词，家人、朋友、爱人，就能够促成我们生命当中诸多的感动。那些感动让我们随时的蜕变，随时的肯定和否定最近自己的表现，变成与他们更好相处的那个人。今天晚上呢，我准备的所有歌曲都有一个关键词，感动。我们找感动的时候很简单，对吧？但是有些朋友却变得不断的、慢慢的，不知道为什么麻木起来。有些人会说，哎，我的感动点变高了，我的痛点变高了，以前经常会看哭的片段，听哭的歌曲，现在没有那么大的力量了。我觉得不行，今天晚上我们一起来找找感动。 不要麻木，我们要摘下那个面具，好好的感受生命当中难得的感动。我们一起聊感动的方式和方法有很多，你现在可以关注微信的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视频直播，可以跟我一起来说说看。现在你可以下载 APP 花椒，搜索十点答录机，也可以说一说，跟很多的网友一起。你也可以找新浪微博找到我周大准，还有我自己的个人微信公众账号准时答录机。夜晚是黑色的，我们的心不是，我们的心是有光亮的，那个亮来自于生命当中珍贵的感动。那每天晚上的感动，也看到了大家的留言，看到大家的登录，也是一种感动的瞬间。谢谢刚刚进场的朋友太阳花、蒙牛、夜随随风、再不斗、错乱的思绪、勿忘我、我心安、清风轻雨中寻找一二一、艾维、线路大军、爱你爱我，谢谢你们，你们的到场就是今晚感动的开始。在2001年有一部电影叫做《瘦身男女》，我不知道你看过没有，我看过之后呢，被剧情深深的吸引啊。剧中的男女主角刘德华和郑秀文演过八次情侣，很多的朋友在说他们看过这部电影之后呢，是最最戳心的一部电影。还记得那首主题曲吗？你还记得那个为你不顾一切的人吗？你还记得你在什么时候看过这部电影，因为哪个桥段而感动过吗？两个胖胖的人，最后一个先变瘦，一个陪他一起变瘦的那个人并没有先变瘦，最后他们两个又再次相见的味道是什么感觉呢？今天晚上的第一首歌，我想让你听听这首歌。每一颗心生来就是孤单而残缺的，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带着这种残缺度过一生，只因为与能使他圆满的另一半相遇时，不是疏忽错过，就是已经失去拥有他的资格。夜色正阑珊，此刻的你还会想起他吗？ 我是黄国伦，十点答录机，生而不同。 大家好，我是萱萱，十点打卤机，生而不同。 我是中国好声音学员刘雅婷，十点打卤机，生而不同。 我是音乐人朱蛋蛋，十点打卤机，生而不同。 十点打卤机，生而不同。十点打卤机，生而不同。全世界谁倾听你，我愿意做那个倾听你的人。欢迎你在2018年7月12号22点12分51秒锁定收听收看十点打卤机。这个节目来自于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我的名字叫做周准，一个你真的是见过和未曾谋面的电台的男主播。我在这个节目当中遇到了很多这个城市当中有爱的朋友，我们有一个微信听友群，他们把这个群当成自己的家，在这个家里他可以发照片，可以偶尔任性，可以跟不太熟悉的人争执一下，然后化干戈为玉帛，非常多的一些瞬间会珍存起来，还有很多有爱的照片，大家在平常当中拍一张照片加上自己的文字，就构成了十点打卤机的这样的海报的风格。如果你是在看直播的话，你可以看看这张。爱自己是终身浪漫的开始，十点打卤机。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张图片是我们的听友宋温暖拍摄的，她是一个非常多愁善感而且非常善于发现美好和容易满足的姑娘。这几天我有一个感觉，她好像鲜有露面在我的节目当中，是不是因为搬家的缘故，是不是因为换了工作的缘故。我想在这个城市当中跟她一样的女孩男孩男生女生有很多，正是因为电波，正是因为广播节目，让我们走在了一起，这就是一种感动的感觉。刚刚进场的朋友麦克，一世的爱情安远用心笑，你伟大的虎哥维西应该是老朋友，谢谢你们来到十点打卤机的直播间。有一天我在我的微信公众账号准时打卤机的微信公众账号里看到了不少的朋友留言，说叫我准哥，他们说准哥，我说啊，说偶尔会看到你有些疲惫的样子。我觉得人有时候在话筒面前，如果没有这个视频直播的这个软件的话，你们也许看不到我的疲惫，但是当你通过双眼看到我的眼神，看到我整个人在节目当中的时候，如果你是一个跟我步调一致，是我很久的朋友，你会感受到，哎，今天好像周准有点疲惫。有些人会觉得有两种不同的反馈啊。第一种说，哎呀，既然这么疲惫了就休息呗，还上什么直播呀，晚上怪累的，这是一种。第二种，有些朋友就会说要好好休息调整自己啊，实在直播不行改成录播好了，我们也会听的。你说我作为一个主持人，如果看到第二种的留言，我的心里会很暖。在每天晚上这个城市安静的时候，我来到直播间陪着你们。有些朋友一直在看我的直播不讲话，我一直在讲话，你就听我在讲话。有些朋友来久了，看到我一直讲话，觉得我一个人好有点孤独和寂寞，他们就陪着我一起聊天讲话。再时间久了，就真的是朋友了，给我点赞， 分享十点答录机，甚至有更棒的朋友会刷礼物给我，让我觉得这不单单是一个广播电台的音频节目，还是一个可以收听收看，可以分享给你身边朋友的互联网的视频直播节目。爱的传递就是这样的简单和直接。我也在这里一并谢过在十点答录机的节目当中给我点赞、分享你朋友圈、送给我花椒币的朋友。记得在2018年6月26号那天，是我们电台的台庆节目。不管是我们的频道的总监，还是我们的节目的监制，还有各档节目的主持人以及编辑们，奉献了一天好节目，派送了很多的奖品。从第一个青年说到最后一个十点答录机，都充满了感动的瞬间。我还记得那天晚上，伍卓彤来到我的节目的时候，我们一起聊了很多。在他没有进场之前，上半场我跟甜甜合作的时候，我放了一首歌，我今天晚上再放给你听。我放这首歌的时候，在我的办公室，我的隔壁就是韩丽，韩丽也是一个夜间的主持人，我们关系很好。她说这首歌我爱听。我还记得我一进电台的时候，韩丽说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那个时候我不太理解，现在我慢慢理解。谢谢你韩丽送给我的小牛音箱，我用了10年都没有换过。繁忙的工作和生活当中，我们都是这个镜头里的人，要谢谢你自己，谢谢我们和身边跟我们有联系的人。些时刻，那些时刻随岁月流逝，从每个人的身上消失。 那是些失去后不会再来的时刻，类似于童真，在一个人身上只会出现一次。地中海上一个无名小岛上，和陌生人玩沙滩排球时的快乐和难过，在旧金山，每一次俯冲和上升时，车停在山岗上，那一眼所看到的温柔景色。还有，在巴塞罗那漫长的午睡，在纽约认识到人要接受不努力也没有梦想的人生，好像都是这样的时刻。十点答录机，见字如面。 见字如面。 十点答录机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如果你刚刚进场的话，欢迎你的到来。这个节目叫做十点答录机啊，来自于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全中国第一档音视频直播的节目啊，我们是一个创新，也是一个先河，希望能够得到大家真心的喜欢和支持。我觉得每一个人在生命当中都会遇到一些起伏不定的时候，有的时候呢是很低谷的时候，这个阶段呢你会觉得很灰色很无力，你是去自己拯救自己，还是去别人帮助你呢？很多朋友不知道该怎么做。我相信你一个人独处的时间会相对久一点吧，在一个人独处的久的时候呢，会有一点点的不知所措，对吧？一个人吃饭也不会很香，一个人孤独的去看个电影啊，逛个商场也是一种偶尔解压的方式，但是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这个时候你会想起朋友，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如果真心的朋友在你很低谷的时候他会有察觉的。比如说现在你的微信朋友圈因为你的情绪低落，有很多天甚至一周没有更新你的朋友圈了，那些敏感的朋友就会问你啊，通过私信问你，你怎么了，你还好吧？这个时候你是不是觉得很开心，觉得你还很重要，有人关心你。如果时光回到十年之前，没有微信，没有微博，没有那些方式联系的时候，我们只有一部手机，你会不停地看看短信。这个时候你会拿出手机想要打给人，可是你会觉得不知道该打给谁。你有过这个阶段吗？我有过不止一次，很多次。虽然我是一个享受孤独的人，在别人眼里有一点点孤傲，有一点点孤独的人，但是我也会觉得，如果那个时候我有一些朋友给我一些短信一些电话，会问我你怎么样了，需不需要我过去陪你，你出来走走，我们喝喝酒吃个串，是不是很开心？当然如果在你低谷的时候没有朋友帮助你，你也不要觉得我交了一些什么朋友，千万不要这么想。每个人在生命当中生活当中都有一堆事情，你要学着理解他们。但请你记得，在你开心的时候，在你不是波谷是波峰的时候，你一定要把这个喜悦分享给你重要的人，而不是孤芳自赏，而不是自己沾沾自喜啊！我，你晓得了，朋友真的很重要。谢谢很多的朋友在分享十点答录机的直播，江南静儿你分享了我的直播，我谢谢你。陈雅从你的分享当中来看我了，我谢谢陈雅。刚刚也看到了一位朋友分享直播间，希望大家都分享十点答录机的直播间啊，也是江南静儿的，你是不是分享到你的朋友圈了？静儿的长山赵云子龙，赵云也来了啊，谢谢你们，向静儿所有朋友圈的朋友问声好。你看到的这个人是北京青年广播的主持人，我的名字叫做周准，谢谢你江南静儿。所以说朋友真的很重要。你看在那个无印良品的时代啊，我们穿的衣服没有 logo， 简单的棉质，100%的 cotton， 就觉得很简单很纯真。朋友很重要，珍惜友情，经营友情。有请无印良品朋友。 谁能够划船不用桨，谁能够扬帆没有风向，谁能够

站在17层高的窗口看黄昏的落日。我一定不是这个城市里唯一的怪人，一定有一个人和我一样，空虚着对着夜空唱歌到天明。也许我永远也遇不到他，但我熟悉他的心情，但愿遇到你。十点大陆机，每晚与你准时听见。十点大陆机，每晚与你准时听见。刚刚我看到了，花椒的一个朋友叫做青蛙呱呱0421，他说第一次来呀，我怎么没搞懂这个直播间？如果你一下就搞懂的话，我不就白忙活了吗？这个直播间呢，不同于你在花椒看到的任何一个直播间，这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直播节目，它首先是一档广播节目，但是我们的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是可以既能听又能看的广播节目，所以你现在了解了这个直播间了吧？这个直播间每天晚上10点会准时在花椒上推送给你，如果你点关注我的话，这是一个有爱的直播间，也可以跟很多的朋友一起认识，我们有会有固定的话题，会有固定的福利，我也会收到固定的礼物，就像青蛙呱呱刚刚送的掌声给我，谢谢你，谢谢所有关注我的朋友，也看到了 Sony 啾啾来到了直播间，希望你的应该是 fashion 服饰的生意越来越顺利，你也健康，情感生活一切都好。青蛙呱呱说有点意思，谢谢你啊，有点意思，不错，哎，这个直播间不错，如果觉得不错就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刚刚那首歌来自于汪峰，叫做谢谢，也是跟感情有关系哈。我们讲到了朋友的感情，讲到了男女之间的爱意，我们要讲到爸爸妈妈了。哎呀，爸爸妈妈的感情是永远不会改变的，虽然有时候你会嫌他们唠叨，跟不上我们的思维和步伐啊，比如说你精心安排一次旅行，爸爸妈妈第一句话说花什么钱不去啊，你会觉得哎呀他们怎么能这样呢，但你真的从心从头想想，从你咕咕坠地那一刻起，当你长大成人，爸爸妈妈在你身上付出了多少，你是无以回报的，等你做了父母，你才能体会父母的艰辛。有像我一样的朋友吗？读书期间就离开了他们，他们40、50、60岁这30年，40岁、50岁、60岁这20年的时间，我很少陪在他们的身边，这是一种巨大的遗憾。如果你跟我一样的是一样的朋友，那就多多孝顺他。幸好我这几年呢，没有给他们添过麻烦，我还是一个不错的男生，到现在不错的男子，到现在不错的男主播哈。第一首歌给妈妈吧。你的妈妈是怎样一种人呢？我的妈妈是个音乐老师啊，她是9月份出生的人，你懂的哈。特别细腻，特别爱我啊，很较真儿，很自我，但是他给我的爱我是无以回报的。我现在想想妈妈在我的生命当中扮演的角色，她曾经是我认为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女子，现在也是。妈妈老了，妈妈现在还跟音乐在一起，我觉得音乐真的让他度过了没有我在他身边的那些空洞的日子，孤独的日子。如果现在有妈妈的朋友在听我的节目，我向你问声好，也祝所有的妈妈们身体健康。这首歌叫做妈妈，是一个民谣歌手演唱的，叫做张磊，我觉得还很好听。趁着这样的晚上，我们在找感动的这个话题里，把所有的爱和所有的谢谢送给我们的妈妈。 静静的早上，露水悄悄趴在树叶的上面。

你有没有想起妈妈？反正我听这首歌的时候，我会不停地想我跟妈妈相处的瞬间，小的时候，读书的时候，陪我去考试的时候，做一桌香喷喷的饭菜的时候，跟我生气的时候，我叛逆的时候，那些时候我都记得。其实幸运的是，妈妈身边有一个爱她的爸爸，这个男人还真的要谢谢他，让我学会了坚毅担当，不多言不多语。就每个父亲的角色很奇怪哈，父亲是那种不太爱说话的人，闷闷的啊，每天早出晚归的，就像我一样啊。父亲跟女儿的感情那是最深的吧，其实每一个父亲都是这个家里最重要的一人，说父亲是顶梁柱，父亲的健康很重要，但是我想很多的朋友跟父亲相处的模式并不是你想要的那种模式。 你想跟朋友似的相处，跟爸爸无话不谈，一起打球，一起看电影，一起谈论一个你们喜欢的事情。往往其实我们跟父亲相处的时候都是默默的。接下来要谢谢爸爸，谢谢爸爸给这个家所有的呵护和担待，也送给收音机前所有的父亲们，身体健康，好好的。这首歌是李宗盛写给他爸爸的，不管爸爸在你身边还是在天堂看着你一步一步的成长衰老，都要谢谢他。新写的旧歌。 比起母亲的总是忧心忡忡，是啊，他更像是个若无其事的旁观者，刻意居心的旁观者。遗憾我从未将他写进我的歌，然而天晓得这意味些什么，然后我一下子也活到容易落泪的碎了。当徒劳人事纠葛，兑现成风霜周折，爸，我想你了。到临老才想到要反省父子关系，说真的，其实在回答自己敷衍了半生的命题。沉甸甸的命题，它在这里将我拽回过去，像个终于灵验的咒语。那些年只顾自己，虽然我的追求它无能，也无力参与。只记得我很着急，也许 旧歌，他早该写了，写一个仁慈和失去的。 费尽心机想有惊喜，等到好像终于我明白了，已来不及， 他不等你， 已来不及，他等过你，已来不及。新写的旧歌，怎么把人心搅得让沧桑的男人拿酒当水喝？往事像一场自演的电影，说的是平凡父子的感情，两个看来容易却难以入戏的角色，能有多少共鸣？一首新写的旧歌。千言万语，下一次我们都不缺席，比起母亲的总是忧心忡忡， 是啊， 她更像是个若无其事的旁观者，刻意拘谨的旁观者。 心生来就是孤单而残缺的，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带着这种残缺度过一生，只因为与能使他圆满的另一半相遇时，不是疏忽错过，就是已经失去拥有他的资格。夜色正阑珊，此刻的你还会想起他吗？时间是过得很快的，转眼之间我们的节目来到了22:55。在说了朋友、家人、爸爸妈妈还有爱人之后，我们要说说自己了。你要保证你的身体健康，做一个还算纯粹的人，不要忘记你内心坚守的一些东西，不要轻易否定你自己，也不要因为一件事情的获得成功而沾沾自喜。在这个压力和节奏越来越快和越大的社会里呢，找准自己的定位，敞开自己的心扉去接纳别人，拥抱要阳光的部分，尽量抵制阴郁灰色的部分，清醒我们自己，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变成更好的人，去回馈爸爸妈妈的爱，去回馈，去拥有朋友的关心和呵护，去照顾那个你需要照顾的人。还蛮感动的啊，感动无处不在，只要我们好好的。谢谢你每天晚上来看我，谢谢你们，十点打卤机生而不同，明晚再见喽。谢谢所有花椒的朋友，谢谢送我礼物的朋友。 Love is love， 不要忘记接来的 Holy Music，繁星流动，拜拜了，明天再见。 和你同路，从不相识开始心接近，默默以真挚待人。人生如梦，朋友如雾，难得知心几经风暴，为着我不退半步，正是你。